要求缓和朝鲜半岛紧张状态紧急集会，最近在日本东京举行。有日本国会参议院前任副议长、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议长等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集会上继报告后，一些人做了讲话。集会通过了一份呼吁书，呼吁书指出，日本当局因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而做出努力，美国要同朝鲜进行对话来缔结和平协定。